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一代江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 第三节 是咁咧，就头先就讲你最难忘啦。咁我球迷咧就最难忘你讲一场咧，应该就系对香港队对北韩啦，应该1975年。 我同庄宇一齐 七年， 我细佬都有份，应该系 系啦，七五年。咁点解我哋会深刻印象咧？一场波精彩啦，咁其实我哋冇入场嘅，咁但系听波听到精彩。咁同埋一個紀錄嚟嘅，就射12碼，射咗14輪，11個球員踢完啦，12碼， 再翻完再翻頭射， 係啦， 第二個啦， 呢個射12碼啦，龍門有份射， 係啦， 龍門射龍門， 射11個，跟住第12、13、第14嗰個就賴嘢啦， 係啦，嗱，咁點解 緊張喎？嗰場波， 嗱，點解會深刻印象咧？嗱，因為咧到最嬲尾射到咧，你喺即係個麥前就嗌啦。嗱，你射入咧，我就嗌你老。 誒，嗰個唔係我嚟嘅，嗰個唔係我嚟嘅。 係係，邊個嚟嘅？ 林尚義嚟嘅。 係啊，林 尚義嘅。成日啲人都講我點解咧？我就係話嗱，你入咗咧，我翻去執包貨去伊朗啦，即執定行李伊朗播第二場啊嘛。佢就嗌話誒入咧，我笑就係一定係佢講，唔係我講。 我等記者先。你好似話如果叫佢哋買波斯貓俾你哋啊嘛， 啊 都唔係你，好似係林尚義講嘅。 講咩？ 嚇， 本來唔使射咁多球噶。 如果唔想射咁多球。 唔知第五球咧，即係鄭潤儀咧，如果入咗咧， 係啊，入啦， 香港隊贏咗。 鄭潤儀射唔 到，係啊，就失咗， 整頂啊 嘛，所以 最後佢射唔入，咁所以要即時死亡。 嗰場波啊，有個題外話啊，嗰陣時張敏如做廣播處長嘅，佢第日翻嚟啊，直情揾我，佢話。咩？我哋港台廣播咁犀利噶？我想話你而家先知道，大佬我廣播嘅收聽率係比你其他嘅節目多成倍噶。我話咩時候？佢話琴晚我坐的士坐到香港隧道口，個的士佬停埋一邊，我問佢點解，佢話而家踢緊波啊，好緊要，我整埋啲球先啦。 因為嗰時過隧道聽唔到。 係啊， 係啊，呢啲題外話。 係啊，係嗱，咁嗰場咧就都係即係。就加時82分鐘咁啊，再12碼咁。其實嗰場咧，即係大家即係我哋喺心機旁邊咧，就聽得你啲激情啊，即係所謂激情。嗱，唔單止係場波講得精彩， 我哋係越講越緊張嘅，即係我個人係咁樣嘅，越講越緊張嘅。嗰場波咧，除咗我哋之外咧，仲有一個轉捩點啊！你可能會聽到話嘅，何應勳嘅前途就決定喺嗰場波。 哦， 你記唔記得啊？ 係。 港队教练 上半场输咗，下半场赢翻。如果嗰场波出早线咧，范东一定系委托何应辉继续做香港队领队教练。输咗嗰场波就冇，咁啊何应辉喺香港队嘅教练就从此俾第二个做。 哦，何应辉系老国脚嚟嘅喎，即系代表中华民国嘅，佢 白头佬啊， 系啊， 佢嗰个啲从后跳啊，好叻啊，我未见过。 都係應該50年代嘅球星， 50年代 咁啊，郭家明嗱呢個香港隊嘅，即係之後多比較多人識啦。除咗包勤喺呢個鬼佬之外，咁啊郭家明啊、黎翔啊、有體院啦嚇，咁啊訓練呢班球員，咁啊你點樣評價呢啲？ 體院係有佢嘅功能， 有佢功能， 但係問題咧就係時間太短。嗱，講到體院咧，又腐敗之一，體院點解？即係我嘅理解啊！你哋知唔知點解冇體院咧？ 係 唔知 啊！我嘅消息來源就係嗰陣時足總班執委認公開講話體院對我哋足球冇影響嘅，我哋唔同佢合作，因為嗰陣時體院同足球總會有個聯繫啊嘛，班會等俾錢噶嘛。咁即係好似而家好多體育都係咁嘅，同總會有聯係咩獎金之類嘅。 咁啊間接話退出，即係唔同銀禧合作。 嗯， 咁馬會一知道呢個消息咧，立即播，咁佢用佢哋訓練出嚟都冇咯，咁啊散咗佢啦，咁就解散體院，係唔係我就唔知。 以前叫銀禧嘅， 銀禧銀禧體育中心啊。就咁啊，解散 冇錯 啊，咁係咪事實？ 對足球咧，體院啊，即係銀禧啊，係有啲幫助嘅，係訓練有啲細路都 OK 嘅。 因為你有笪地方俾佢集中訓練，唔使而家咁好似無牌小販走鬼咁樣啊嘛。 但係以前佢哋踢波都冇訓練噶，佢街踢。 佢嗰陣時咧，嗱呢樣嘢到而家我都唔明點解佢哋嗰陣時啲人啲技術睇落應該好過而家嘅，即係個人技術。咁但系而家都係香港人啫，而家就唔應該仲精過你哋，點解做唔到？ 我覺得佢哋體能又唔夠， 咪呢啲可以訓練啊，大佬。 咪就係咯，你自己 可以訓練啊嘛， 唔肯自己去操啊，唔肯自己去。 我自己睇波，我而家都唔想睇，原因就係唔係輸同贏嘅問題，即係譬如你哋講話香港隊。以前都輸噶啦， 係啊， 但係好睇嘛，好睇嘛，你有睇，即係有 慣咯，我係 咁樣講嘢慣噶。 我頭先都講過啦，場場攬出獎金啊，但係你攞唔攞到得啊，大佬。 唔係，但係以前好睇嘛， 係啊。 譬如話一個幾一真係肯過幾個人啊嘛，話譬如話啲蛇，我見過一個即係阿胡國雄就係個過過頭，係 啊， 佢後即係後腳八跨誒即係凹過龍。即係呢波我哋而家睇唔到啊！ 我諗而家咧教練啊，你箍住個波有四腳翻嚟俾人鬧啦！而家講整體啊嘛， 嗱我諗就係呢個最 快啊嘛，攞佢要俾攞俾。 以前啊，即係連 我對個人技術要求唔係太高， 嗯 好簡單。頭先台長講我俾你嗰幾個咁，而家你如果你咁的啊，的得中咗啊嘛，的唔中啊，你翻去你有排捱啊，大佬。即係唔鼓勵啲人做呢啲。 你咩意思？攞個波唔過你幾個咩？係嘛？隨時過你幾個噶啦，啱嘛？佢都唔係話自己獨食嘅喎，佢都過咗之後 揾位 喎，揾人俾啊嘛，係嘛？足球唔係 one man show 啊嘛，係嘛？ 即係嗰個即係嗱，頭先都話啦，嗰個人技術 係啊，一定要有 身要有啊嘛。 係咯，你一定要有 啊。用唔用 係 另一個問題啦。 係啊， 仲有一樣嘢，譬如以前阿興哥嘅手龍好瀟灑啊嘛，哇！啲動作真係～即係直情真 係，唔係啊！就係飲茶， 唔係呢一個個龍門嘅啫。好似黃少和嗰啲就死達嘅，即係冇乜片嘅。好似仇仔同佢哋咧，明明咁樣接到個波，佢都要翹起只腳，咁即係咁樣俾個 pose 出嚟。 係啊， 咁問題你有咁嘅技術先得啊！我個想俾 pose 嘅， 唔係我唔係。你而家見翻你影啲相啊，大佬。 係啊，唔同啊。 你而家啲農民影啲相邊度睇啊？佢嗰陣時，哇！即係佢 撈咁樣。 喂，嗱有樣嘢咧，你一定唔會反對。 係。 農民而家跳高接高波嘅機會咧，好唔係機會啊！佢哋好少肯接到個波啊，通常都打咗佢嘅啫。 嗯、 你哋以前唔同啊嘛，有啲一飛身咁及喎，我打先球我都試過啦，飛身橫身接住個波落嚟嘅，而家冇嗰啲嘅。 唔係佢仲要 你識啊？ 我識啊，我俾相你睇下。 佢哋仲要喺空中停， 係咯， 十分一秒， 而家冇嘅， 即係跌落地啊嘛。 係啊係啊， 而家真係冇啊！而家農民唔敢咁做嘅， 點解？ 我唔知點解係咪個波飄啲滯 唔係，我想同你講研究，我都想台上，我都想同你傾一樣嘢。依家啲龍門咧唔敢出嚟接波， 係啊，唔敢接啊， 我都唔知點解。 出嚟就打啦， 出嚟 唔敢接波㗎，即係閘好遠咁斬入個禁區啊， 冇信心， 唔敢出嚟接波， 冇信心咯。 成日要靠後衞，後衞頂得幾多啊？ 以前如果我理解冇錯咧，就係小禁區裏邊都係龍門嘅地方，你啲後衞唔好掂，由我龍門負責。 咁樣啊，而家就唔係， 個個都縮翻入去 度噶。 有啊，但 係點解咧？ 幾多馬點點會埋你啊？你埋你我踢，連你都踢埋啊！ 係啊， 係啊，真 㗎， 真 嘅係呢樣嘢真。 但係而家冇啊。飛高拿個波嚟咧，而家個個都話飛高就單拳打咗就算噶，唔敢。 你走埋嚟西禁區，你阻住我呢啲啊？你明唔明啊？你唔係幫到我。 唔係，但係你呢個都牽涉嘅問題啊嘛，就係足球係運動，唔係只要贏啊嘛。係 啊， 係 啊。 仲要娛樂觀眾，而家足球個娛樂性就 勝負擺手， 越嚟越大。 係啊，要勝負，而家都係噶啦。自從有咗投注之後咧，就係勝負首要。 都話金錢足球啦，而家。即係金錢擺喺第一， 就好似而家車仔咁啊，車路士咁樣，你贏波到啦，你硬係覺得硬係爭啲嘢咁樣嘅。 前四五以前，總之係以前咧，我好中意睇車仔嘅。 嗯， 因為佢啲球員個個咧都係即係好瀟灑，進攻有路數，冇而家而家我又講唔出話佢冇路數喎，但係總係覺得唔係好睇。 佢冇個中場個指揮， 組織性好靚啊嘛，你睇到嘅。 即係阿仙奴依家點解咁差咧？冇個中場， 即係你冇咗個林柏特喺度，咁你就覺得好似係。啊，唔似係， 你好似盤棋咁噶嘛，大佬？點解亞洲波我咁中意睇日本仔咧？無論佢贏好輸好，佢唔係咁好波，但係睇落去悦目，因為我哋要睇到個碟啊，真係好熱門睇，難拋過佢咁走來走去咁咧，有個點講啊？有個型啊，同有本嘅，唔係哇，中場咪斬埋，後場咪斬埋，咁冇緊噶嘛，大佬。即係喺我哋睇波嚟講就係、是。 但 係 日本阿興哥年代。入流喎， 係咯， 唔係嘢嚟 咯，係啊，真係唔係嘢。 但係而家你睇下，佢唔係最級，但係佢啲波真係好嘅。你佢一對南韓咧，佢就算輸都好咧，佢係好睇過南韓嘅。佢啲球員嗰啲質素係好啲嘅。 南韓係犀利嘅，南韓。南韓幾十年 體力服從性高， 服從性高。 但係你啲外流嘅球員，像歐洲嗰啲球員啦，南韓嗰啲係好睇過日本 嘅。佢哋有氣有力啊嘛，南即係我個人嚟講就。日本嗰啲球員冇咁勁，因為歐洲你少啲體力都唔掂嘅。咁、你有技術、有體力、有鬥志先掂。 冇錯，嗱，因為佢哋當年第一代嘅韓國球員許允正啊， 係啊係啊， 咩朴正咩嗰即係嗰 最後來朴正熙、海豐嗰年，唔好講你嘅海豐年代嗰陣時嗰班韓援都個個嚟真係好勁。阿朴炳哲啊，朴炳哲啊，阿朴大哥 啊，金在漢啊，青宮又踢過。 唔係即係嗰啲佢哋嗰種球味啊！嗰種球味、 你出去嘅就最叻係謝凡根噶啦， 嚇阿福嗰 陣時，唔係啊，即係人哋可以唔係話出去踢得就算，而家香港有啲球員出去一兩場試腳又哇，好似捧到何容興咁高 我都六尺幾咋、 啊？喂，大佬，我四尺爭半寸啊，大佬！ 唔係嗰種，即係嗰種球味同埋嗰種拼勁咧，而家即係年輕嘅球迷，我哋揾唔到，揾唔到。 現在都是韓國日本咧，都是韓國稱先少少嘅。 但係出外踢， 出外踢， 好多人成日問我，我都唔知點解喎。而家啲球員嘅拼勁啊、體力啊，冇嗰陣時咁好。 我諗有一樣解釋嘅，就係以前淨係踢波咯。係 咯， 而家有其他太多嘢嘛。 呢個係點講？可以講係主要嘅原因，但你都可以令到佢專心踢足球噶嘛。如果你係有咁嘅吸引力，係咪先？ 咁唔係喎，如果你係職業嘅， 職業嘅嘛。 你找不到食物啊！ 嗱呢個台長就係咁啊，即刻整咁張問題出嚟，就問題你找不到食 物，揾唔到食啊嘛，大佬。 但係當年嗱，即係我唔知係咪呢個主要原因啦。嗱，當年興哥呢啲係身價高啫，係嘛？譬如上次我哋訪問卡仔，卡仔嗰啲幾百蚊個月啫嘛，點同你啲高薪球員比啫？ 嗰陣時幾百蚊好犀利㗎，大佬。 仲唔 係？嗰陣時咧，照我知咧，就係話。佢啲老秀有得醒噶嘛，加上就係話啲老秀如果好啲嘅，你唔踢得波，有份嘢你做啊嘛，你可以兼顧遊嘅生活，你好似而家陸德興、陸德輝、黃文偉嗰扎，冚唪唥都有嘢有嘢有糧出噶嘛，大佬，淨係我兩幾個啦，係咪先？ 即係依家仲有 嚇陸德冇啊，陸德輝嗰啲攞咗個洋酒，搞到而家。離開我都仲有條線啊嘛，即係你有樣嘢俾佢跟去揾到食啊嘛。 係，呢個係即係所有運動員最大的問題就係你退休之後點搞？ 啱啦， 因為你運動得嗰十零年嘅生涯，你如果講黃金年代得幾年添， 甚至 得 幾年？ 咁你即係嗱，又講翻即係跳翻轉頭啦，即係職業啊，或者前途啊咁。咁你當年嘅銀禧體育中心個承諾都係咁啫嘛。 但係你。 體院個嗰個 周圍環境唔配合佢啊嘛！你而家坦白講，香港點可以搞得職業足球？你話俾我聽，有咩條件搞職業足球啊？有啲球迷仲死我啊！話前幾年係啊，嗰陣時唔係叫做職業，嗰陣時何容興你應該記得叫做非業餘球員。 唔係喎，我有簽第一年就職業喎。 你係嗰隊波叫你做職。全職做啫，老細啫。但你整個香港足球唔係叫做職業足球啊嘛， 非業餘 係非業餘足球足球啊嘛。 嗰陣有界定，因為你係職業咧，你就參加唔到個奧運啊嘛，所以就非業餘球員啊嘛。 同時，如果 我冇留意呢樣嘢喎。 同時，如果照世界性嚟講 職業足球是有個會是基本條件先做職業足球，譬如有穩定工薪金之如此類很多嘢嘅。唔係我叫職業足球，佢而家講超聯咁，我叫職業足球，職業足球點做佢足球？ 總之香港有職業足球，我第一屆有職業球員。 係啊，你嗰陣時點止職業球員啊，大佬？嗰陣時我上去食飯都搭你個袋都點啊？ 嗱，我哋呢次繼續下一節再翻嚟啊！